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。太史公曰：古者人臣公有五品，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，以言曰劳，用力曰功，名其等曰罚，积日曰月，封爵之事曰：使何如待泰山若立，国以永宁，原籍苗裔，使未尝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叶稍凌移衰微也。余读高祖侯功臣，察其守封，所以失之者曰：亦哉所闻。书曰：协和万国，迁于夏商，或数千岁，盖周封八百，忧虑之后见于春秋。尚书有唐虞之侯伯，历三代千又余载，自权以藩位天子，岂非笃于仁义，奉上法哉？汉兴，功臣受封者百又余人，天下初定，故大成名都散盟，户口可得而属者十二三，是以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。后数世，民咸归乡里，户一息。萧曹将冠之属，或至四万，小侯自备，父后如之，子孙交易，望其先银币。至太初百年之间，建侯武，于皆作法允命亡国，好矣。往亦稍密焉，然皆身无静静于当世之尽云。居今之事，治古之道，所以自静也，未必尽同。帝王者各梳理而异物，要以成功为统计，岂可混乎？官所以得尊宠，即所以废辱，亦当是得失之临也，何必旧闻？于是谨其忠始，表其文，颇有所不尽本末，著其名，以者缺之。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，得以懒焉。